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古点秋香。 大家好，我是王松。 今天迫不及待要给大家打招呼了啊。 我是王松，我们呢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请搜索微信公共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没错， 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互动啦。还可以在花椒搜索 我们的活力982，在热搜榜上您经常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留言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我们每一期的嘉宾啊都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都是各具特色，希望在博后点秋香的平台上与大家成为真心的好朋友。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松松一个问题哈， 说 你说我这个最近啊很久跟大家没见了，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没有？ 有，我觉得有点酷哦。 是吗？除了这个发型之外还有什么酷了？ 真的是 哪里酷了？ 从上到下都非常酷。 为什么呢？你觉得今天嘉宾跟我比谁酷？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嘉宾跟你谁酷，我们不如先来看一下，来看我的手势。三二一走。 好的，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个非常酷的重金属电击小哥，接下来首先有请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酷的我们的电这个金属的一个演奏。 刚刚我们今天的嘉宾恒选给我们做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演奏，我觉得我刚才那个扮酷啊，跟他面前一比，我觉得 关公面前耍大刀， 对，有点感觉，有点汗颜哈、啊。今天我觉得。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听重金属，松松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我们能看到他们，看到表演区，觉得他的手法啊，虽然感觉像野风飞舞一样、但是出的每个节奏却是非常的有序，这就是我觉得，而且没有感觉说很燥啊，在我印象中应该把我们的演播室棚都给炸了，但是并没有 炸裂了，对不 对？ 对 对，但是还是很有规律，很有这个观赏性的。 但是 你离得近嘛，离得近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耳膜有点受不了， 是吧？也太近了，到你这儿分享了一半了哈。 我还有一个感觉。因为咱们是可视化的平台嘛，就是说只听到音乐您可能会觉得哇这个节奏很快很疯狂，但是这个小哥哥长相却比较的文质彬彬，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重金属的那种 rocker 哈、感觉不太一样。 对， 那究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恒选是庐山真面目什么样呢？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恒选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恒选你好。 大家好，我叫赵恒选，然后我是一个特别水的一个业余吉他手，然后刚才弹的那段，因为我耳朵里的那个伴奏声音有点小，所以完全不在点儿上，特别不好意思。 这都不在点儿上、但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好听了。 我们俩外行听着，动次打次， 对，我们一直在跟着你一起耍。 但是那个范儿是酷的。你平时就是除了说重金属，咱们先来介绍介绍自己哈，就是除了重金属之外，平时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爱好？性格是什么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性格比较内向吧，然后我的话爱好不多，然后可能就是一直都是没事就弹弹琴什么的，然后我弹琴也是从特别早就开始弹，弹了很长时间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弹的？ 我是从初中毕业就开始弹， 初中毕业， 对， 到现在也有小十 年 了 啊，有吗？ 对，他没有说具体的年龄，都是。那你当时是怎么开始选择了重金属呢？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和其他人都一样，什么都听，就那会儿也是。就周杰伦吧，特别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就偶然吧，算是听到了这么一个，可能就是重金属，包括现在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一个特别野蛮的东西，然后听起来对很燥很重，然后但是我当时是有幸第一次接触这种音乐是看的一个叫 Metallica 的乐队，当时他那场乐队并不是一个纯的金属的演出，而是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所以我对金属他们那个第一印象是非常有力的同时又不失这个优雅， 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了吧。 对，所以我之后再单独去看这些金属的现场，我也没有觉得就突然很燥，我反而是会比较喜欢他们那个非常有力的表演。 我觉得这就跟咱们大部分人接触到，就是我们两个外行就觉得，就是我们俩一说重金属，会不会今天耳朵受不了？会不会感觉今天我们的嘉宾会特别特别的兴奋，特别特别的嗨？ 我觉得怎么着应该是个破洞裤配皮夹克，然后一头小脏辫大墨镜。 对， 但是确实他进来的时候，开始我们觉得，哎，工作人员是吗？工作人员吗？ 这个是重金属，这个能玩得起来吗？没想到这么酷哈！ 但是他身体里藏着， 这 个、 没有 身体里藏很大的能量。 对， 有没有人会经常说看着你的外表不像是就是玩重金属的？ 其实这个倒是没有， 没有过， 对， 就我们两个这么认为的是吗？ 但是确实现在很多人可能一提金属，第一印象就是那个花臂，然后破洞裤子，就是很狂野的一个造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对金属的一个偏见吧。其实这个金属的东西可能他们表现的特别有力量，但其实呢，他们也是。包括上周咱们那个窒息乐队的两位老师也是来过咱们那个酒吧演出，当他们不是演出啊，就是那个当做嘉宾，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就整个对话起来非常温柔，包括你看现在会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会去现场音乐节，也是各种音乐节都会有这个金属乐队的专场，然后现场当然也是非常。狂野非常的一帮人在那儿抛狗甩头，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们突然在现场不慎跌倒了，那么周围的人群马上会扩散出一个圈儿， 安全圈， 然后对、嗯、然后他旁边的人离他最近的人会马上把他扶起来，包括就算如果钱包有人钱包掉了，也如果有人发现的话也会是这种情况，马上 大家一起帮忙。我觉得这可能跟咱们想象中就真的演唱会，我觉得一般的流行乐的演唱会好像都是感觉本来就是乱乱的嘛， 嗯， 没想到重金属大家反而特别有规律。 其实重金属就是一个形式、嗯、也就是一种音乐方式来表达你的一种情绪，所以说我觉得那可能就这么看的话，重金属跟民谣啊或者跟钢琴那西洋乐器也无他、嗯、只是一个你演奏方式一个乐器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把这个重金属就觉得妖魔化了，是吧？ 对，我觉得从横选这个身上我觉得可以看到了，就是重金属的这些乐手吧， 嗯， 身上都有两副面孔，对不对？演奏的时候是一副，然后在平时生活中又是另外一副感觉。 还有两副面孔呢？ 是的，小样吧。 小丫头片子。 好，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挺想问问这个我们的横选的、 嗯。 其实很多朋友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刚才是听到了重金属。其实重金属大家平时能听到，但是大家可能不会刻意的主动去听。我们对重金属这个概念其实有一些不是特别的了解。我想问一下横选，你对于重金属有什么样的了解或理解吗？ 嗯，我对于其实这种东西金属吧，金属这个乐音乐种类它也是有很多种分支的、 嗯、 具体那些分支我可能也了解的比较少， 嗯， 但是呢我觉得金属这个东西你如果在家里像那些民谣像那些交响乐你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下安静的聆听，我觉得金属是不适合这样去听， 没错， 金属更加适合的去、嗯、你去感受现场， 嗯， 和所有人包括你看他们在那儿抛过甩头很狂野，撞来撞去很狂野，但是如果你真正加入到进去你会发现这种释放真的非常的爽， 对 对， 自然而然的流露 啊、你平时在大街上你突然做出这么一个甩头的举动 疯子 会有人报警 的， 但是你在那儿大家真的就是同时做一件事、嗯、同时去释放你的各种压力都会放出来、嗯、 所以说没有真实的去到那个环境去体验的话、 嗯、 就不要说我们太疯狂，也许你进去之后可能你会更疯狂， 是 不是？ 是的， 嗯，那你觉得你的身上的性格有没有和重金属给我们的感觉有没有重合的地方，或者说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性格的这个东西其实跟每个人欣赏的音乐也不是说非常的有联系， 嗯， 就其实我可能包括我什么音乐也都听，我民谣我也很喜欢、 嗯、 啊，包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嘻哈我也很喜欢、 嗯、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一个乐手来讲，因为我本身弹琴嘛、 嗯、 作为一个乐手来讲，我可能从在这个金属乐包括我现在也在玩乐队啊、 嗯、 我在从中演出上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演出的时候会让我更加兴奋， 没错，而且吸收了更多其他种类的音乐呢，我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演出可以提供很多灵感， 更加丰富， 对，相 互借鉴， 像跟说他跟这个西洋乐器就跟这个交响乐合奏、嗯、也许下次在他这个重金属还能加上咱们的民乐加一些古筝都说不准，这种文化融合现在确实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方式， 我都能想到松松到时候弹那个古筝 穿着旗袍弹着古筝、 就是、弹一下崩一个，弹一下崩一个弦儿， 六指琴魔，我是直接往前甩这个飞镖， 然后也一起甩头， 对， 然后你们在旁边甩头， 我觉得有机会咱们今天如果节目中有时间、 嗯、 咱们三个可以临时组一个小组合，咱们给大家稍微的演奏一下、啊、好不好，咱们仨稍微的就是咱们用就是只用嘴巴这种乐器，因为我们两个只会用嘴巴演奏， 我们到时候可能只是鼓掌了。那看横选也是组过乐队对吧， 嗯， 嗯， 而且据我们了解啊，他总共组建过五个、 嗯、哇， 可是现在只剩下一个， 哇， 能说说原因吗？ 说来惭愧， 然后我们这本期节目解散乐队背后的故事、 你说一上来我觉得还没聊一会儿呢，咱们就开始挖他的，这叫也不叫黑历史，叫槽点吧， 对对对 对，有点心酸吧，这个经历 还没聊开始已经开始聊怎么结束了。 对，你还记得第一支乐队是什么时候开始组建的吗？ 第一个乐队啊、就包括后来的乐队吧、 嗯、 其实都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 啊、都是算是校园乐队、 嗯、 是在初中吗？ 大学 初中都 在 学习， 初中 哪有时间让你玩重金属， 我还想呢，我说初中玩重金属那得多酷啊， 老师罚站 风云人物啊， 对，我就是这些校园乐队吧，我觉得无非就分为两种、 嗯、 一种是大家几个哥们儿关系很好，一拍即合，咱们说一块玩就图个开心， 是，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技术或者说有那些写歌的能力、 嗯、 你去以一两个人为中心然后找一些很强的乐手来向着职业的方向发展、 哦、 我属于前者、哦、 属于大家一起玩 一起玩玩音乐 享受音乐、 嗯、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这几个乐队的名字 都是什么，能回忆起来吗？ 你看外行听的都是一些非常的外行的东西，其实我也很好奇 名字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之前那个几个乐队就不说了，因为已经解散了。 最近、这个啊、 最近、包括现在在玩的这个乐队名字比较中二，叫今夜流浪猫聚会。 今夜流浪猫聚会这个名字起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寓意吗？ 嗯， 就是觉得比较酷吧，因为猫这个生物现在可能觉得又很温暖，大家都喜欢撸猫、 嗯、 然后又觉得 猫 猫就是时刻想着征服地球的一种生物。 没想到这群猫咪是在大半夜就让邻居睡不着觉的那群猫。 我行，那彤彤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起乐队名字的一个方法、嗯、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吧。 对，其实我也是今天我跟彤彤我们俩玩了一下、嗯、说就是你看你这个乐队名可能是你们 freestyle 就可以出来的 猫、 但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就是啊，我们俩稍显不太酷的人怎么出一个比较酷的名字呢、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就是大家现在的衣服的颜色加上你现在所做的动作加上你刚才吃过的食物，这样的一个顺序组合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很酷的名字。 你是什么彤彤？ 我是我是白色打喷嚏的鸡腿儿。 对，我们两个在直播之前我们都吃了个鸡腿儿，互相 啃了一个鸡腿儿 、嗯、那我就是黄色摇头的鸡腿儿、 啊、不酷、 哎、好不酷、哦、 不酷哎。 对啊， 哎，你说如果咱们仨成立一个乐队你觉得起个 什么 名合适？ 我就跟队形一样呗，我是黑色流汗麦当劳 硬广出现了。 咱们今天好像都是跟这个鸡腿脱不了关系了哈。今天我觉得聊了这个乐队的经历， 嗯，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估计听这个重金属也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是刚刚开始开门， 第 一次开始这个接触哈。那今天这个恒选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重金属的音乐，让我们边听边聊好不好？ 对，我推荐的也是我第一次听金属乐的时候听的那个乐队，叫 Metallica， 是一个美国算是激流金属的一个元老级的乐队，包括他去年也刚刚来过北京演出， 嗯， 也是在全球吧都是非常有名。然后推荐的这首歌叫是他们的代表作 Intersediment、 嗯、咱们先来听一下啊，这个旋律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劈头盖脸， 就 是 一开始 就 觉得是高的劲，但是它是慢劲的。 对， 但是很有节奏，不由自主的动起来了呢。 对，动起 来。这首歌实际上也是有它的一个背景的， 嗯， 就是这首歌是在美国跟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军会开着车在伊拉克的那个街头巷尾啊，包括战场上去放这个歌，他们企图用这种音乐去打击伊拉克军民的那种心理防线， 就是很有进攻性的一首歌、它的节奏比较强硬，然后越来越快，发现没，从慢劲开始慢慢的快起来了。 也不光是进攻性这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在这种听这种音乐的同时，他们会心里有一个防线的这种崩塌，对，他们可能就对战争开始厌倦 恐惧了。 嗯，哇，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对，刚刚听了这个重金属的一个我们恒选的推荐哈、刚刚我跟松松已经玩起来七八十年代那个老 disco 的感觉， 其实我是拒绝你跳老年 disco 的但是我不由自主的跟你一起摆动了起来。 是的，我觉得今天也是恒选一方面在给我们说他的生活，也帮我们普及了重金属音乐、我觉得其实是也是展现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怎么说，我觉得一个灵魂上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陪伴吧，可以说是、 你刚才说这个陪伴吧，我觉得不管是玩音乐还是说听音乐都需要一个小团队吧、尤其是重金属。那你平时在选这个乐队的成员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跟你一起有这个特质能一起来组建这个乐队？ 假如说你是面试官、什么样的人你觉得能加入你的团队？ 就是我们两个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来，来，我是小白一号。 我是小白二号。 我是什么乐器都不会。 我会弹古筝，我可以加入重金属乐队吗？ 可以、 我录取了， 都要， 就是这么简单。那您说一下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吧，就是包括我大学组这些乐队，就我个人来看，我比较喜欢跟玩得来的一起，包括我 这几个乐队，我觉得因为我可能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去完全当做事业去发展，完全占据我的生命。首先我技术比较差，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没什么前途，我就是玩一个开心。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在玩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啊，我觉得感情最重要。虽然可能说几个朋友咱们一拍即合就开始玩，这样听起来比较扯，但实际上这个感情真的是一个维系乐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包括我之前组了几个校园乐队，也都是因为是在学校嘛，包括之前刚才咱们说那个解散了，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有的队员他退就是毕业了，然后离开北京了，这个那我们这个乐队玩下去就没有意思了，然后就停止了。 就是原来的成员一个灵魂不在，那这个乐队灵魂就不在，倒不如不保留这个残缺的灵魂，是吗？ 包括包括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比如说大三大四朋友要考研，然后 慢慢的 因为学业的问题 就考研，我们这半年说你来你去准备复习，那我们这半年就不排了。那我们下半年 那就搁置了吗？ 对，就是搁置了。就是在 其实排练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心凝聚的过程，也是团队建设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种离开还是很美好的，并没有说可能是像我开始觉得是团员这理念不合，而是因为都要有着自己各自的方向，然后这些人觉得我们把这个团就留在最美好的时刻，我们不能离开你。然后我觉得这一刻是感觉真的很美好， 对， 但是确实也挺残酷的吧。我觉得现在已经成立了五支，现在还有一支还在坚持。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恒选可以来博虎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没有也喜欢重金属的小伙伴能够加入到你的团队里面，甚至说跟你们进行合作、进行演出、进行交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其实包括现在听金属的其实也不少吧，如果大家有那么相同兴趣的可以随便聊一聊。 对，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有可能就会把您和恒选之间的这个重金属的情缘就连接起来。我觉得刚刚我们说了说有几支乐队，我觉得只是说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触动，我们还是来看一个视频，看看当年恒选他的这个乐队究竟是多酷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来，我们还原一下现场。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景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待会听得见伴奏的时候。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啊，看到的这段视频是来自于我们的恒选之前组过的一支乐队的现场的表演的经历。当时我说句实话，我歌词一句也没听， 看的是状态。我一直在数他们甩头甩了多少次。 你数够了吗？ 数晕了。 数晕了。 然后我就觉得甩到这种程度， 对， 我就非常纳闷啊，有没有在现场有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都晕，你甩的时候有没有晕的时候呢？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挖一下恒选的黑历史。 很多我们这个重金属小白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表演过程中有什么尴尬事儿？ 其实说演了多少场能演那么一首完全不输状况的，就刚才那个视频也挺不容易的。 哇， 对， 真的 刚才是完美版。 还好算是比较完美的。 出状况是常态是吧？ 对，就是就包括像刚才我弹的那段就是听不见，比较听不清伴奏，所以整个节拍都乱了。然后像是舞台上可能这种状况出的更多一点。然后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吧，是我当时和我的之前一个乐队在农大的一场演出。 嗯， 当时一开始弹，我们的贝斯手直接就跪在了地上。当时那个贝斯手，当时那个贝斯手 深爱这片土地吗？ 没有，深爱着农大的同学们。 当时那个贝斯手，因为他是特别强，是我们乐队的那个技术支柱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直接跪了， 太 酷了，太帅 了， 然后我也跪过去了。然后我就，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跪麻了，我起来了，然后他还在那儿跪着。 这哥们儿真坚持， 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还不站起来，然后我又跪了一次。然后我又麻了，然后我又站起来了。 嗯， 然后当时一直不知道，我说你怎么坚持到这么长时间这么帅？然后他说，我当时弹完第一个音，我的背带扣就掉了，我的琴抱不住了。 原来是这样， 可以 哭背后是心酸啊！这哪是探男孩，就是跪男孩了一些。 乐队以后就叫跪乐团。 对，其实也多亏他比较强，所以那场演出也还是比较顺利。 嗯，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种举动反而觉得啊印象深刻， 有这个记忆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回忆起来组乐队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个话题嘛，可能弹过的曲子都不记得，但是当时的经历一定会记得，这就成为他们的那些回忆的点点滴滴。 没错，今天恒选跟我们分享了他与重金属的那些事儿，我觉得今天的故事聊的的确还不够疯狂。我觉得周三是不是我们的恒选还会来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与大家进行接下来进一步的拓展和分享。好了，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明天晚上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戏精 girl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这个戏剧的大发挥， 我们 好好期待一下。好了，明天的博虎点秋香，我们再见了，拜 拜 各位。 拜 拜。